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2集，秦冉的哥哥。前面一句话，宁秦嘴角还挂着笑，话听到后面，笑容微敛，他若有所思地开口：“ 这件事我来打算，你别操心了。” 听到宁晴这么说，秦玉的唇微抿，他低头吃了一口饭。看宁晴这架势，显然没有打算把这件事拿到饭桌上来讲。晚饭之后，秦玉特意看了宁晴的动向，见他去外面打电话，想了想，还是跟了上去。宁晴给秦冉打了两个电话，对方都没接，他凝眉，锲而不舍地打了第三个，秦冉终于接了，声音沉郁，简明扼要的：“ 什么事？ 你们星期六有家长会吧？” 宁晴按了按太阳穴：“ 我要给雨儿开，你打个电话给你小姨，到时候让她去你的家长会。” 开家长会这件事跟学生的成绩、作风这些挂钩。宁晴给秦宇开过好几次家长会，那时高一还没有分班。李爱荣班里还有几个很皮，成绩也不好的，那几个家长被李爱荣点名，没有说什么重话，只是稍微批评，不过在成年人的世界还是挺丢脸的。想想秦冉平日的习惯跟成绩，宁晴肯定是不会给他开家长会的。他是秦宇的妈妈，秦宇在学校表现好，人气也很高，跟秦宇走在路上都能听到别人小声议论：“哎，那是秦宇的妈妈。”每次给秦宇开家长会都收到其他家长的注目礼，这二选一，宁晴是断不会去给秦冉开家长会的。秦宇站在门口，听到这句话，他手指捏了捏。老实说，比起宁晴，他更希望是林奇或者林景轩帮他开家长会，谁料宁晴连考虑都不考虑一下秦冉。秦宇心口抑郁，这种时候他倒是希望秦冉没有那么差了。秦冉不耐烦地挂断宁晴的电话，对于对方的话，他只是嘲讽地勾了勾唇角。小姨家两个孩子上学，小姨夫在医院，小姨平日里连去看外婆都是抠着时间去的，让他来开家长会，秦冉想都没想过。他拿着已经被装好水的保温杯往教室走，视线阴沉，脸色挺臭的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冷气。这并不打扰别人看他，或者小声地讨论他。来学校没几天，沐莹却感受到了秦冉的热度。无论是学校的贴吧，还是在路上，话题基本上都在秦冉身上。反而是秦宇，讨论他的人并不多，尤其这几天话题多到可怕，主要还是那神秘的板报。秦冉毕竟是新生，颜值还碾压秦宇，秦宇长得也不错，但这些人看了两年，多少有些审美疲劳了，尤其是在秦冉这等艳色的对比下。沐莹是新生，还在军训，晚上吃完饭后要继续训练，今天他们班的任务是打扫操场卫生。一群人走在路上，不期然就看到迎面走来的话题王秦冉。 哎，沐莹，快看，你那校花表姐。 李玉涵抓着沐莹的胳膊小声说着，表情激动。沐莹一抬头，果然看到了秦冉，她立马招手扬声唤道：“ 冉冉表姐。” 刚跟宁晴打完电话，秦冉心情不是很好，沐莹在不远处叫他，他抬了抬头，脸色略微收敛。他微微点头，换了个手拿杯子，一眼扫过去：“班级适应的怎么样？”“ 新同学都很好。” 沐莹笑着说话。他看了一眼秦冉手中的杯子，杯盖子还镶嵌着一圈类似钻石的装饰品，闪闪发亮，又精致又好看，于是不由得多看了一眼。秦冉点点头，因为他停了一会儿，周围的视线更明显了。 秦冉，你等等我。 不远处，乔生拎着篮球小跑过来，走到秦冉身边，撩起衣服下摆，擦了擦汗。男生因为喜欢打篮球，腹部肌肉线条好看，长相帅气，又是学校知名的富二代，看这儿的视线更多了。慕吟听到不远处有叫乔生、秦冉这两个名字的，乔生这个人慕吟当然知道，他忍不住看了一眼乔生，嚯，果然是校园风云人物。 哎，帮我带杯可乐。 乔生吩咐他的小弟，又偏头问秦冉， 你要什么？ 秦冉摇头， 行吧。 乔生掂了掂他的篮球，又看看慕吟几人，笑道， 认识的？ 嗯，我表妹。慕吟单手抄着口袋，末了看了一眼慕吟，懒洋洋的开口，表情挺嚣张的，我走了，有什么事来酒吧找我。 是啊，表妹，有事来找我。 乔生拿着篮球跟在秦冉后面，朝慕吟咧嘴一笑，然后三两步跟上秦冉，被秦冉一脚踹开了也不恼。没想到乔生跟秦冉这么熟，看起来比跟秦宇熟多了。 慕吟，你竟然是校花的亲戚。 慕吟班里的男生惊讶地看着他， 还认识乔生？那都是高三很出名的学长学姐啊。 班里的女生也多羡慕地看着慕吟，她被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。慕吟记得秦冉杯子上的 logo， 捡操场上的垃圾时，她拿出手机上网搜了搜，那看起来很漂亮的一个杯子竟然是一个奢侈品牌。她没有找到秦冉的那款，只看到这个品牌的杯子最低都是4000块那一挂的，跟宁威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了。不是听说林家不喜欢表姐吗？怎么还给她买这么贵的杯子？校外安静的小巷里，风慈看着对面的女生，按了一下眉心。 为什么搬出风家？ 潘明月低头，小声开口。 高三了，我想好好学习。 好好学习？ 风慈眉头挑了挑。 你不想说也别敷衍我，行不行？ 潘明月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要离开，却被人拉了手腕，从背后伸手环住了他的腰。男人抵着他的肩膀，认输了。 唉，我们几个月没见，回来你还这么冷淡。 高三。 想要好好学习是吧？你那成绩考京大绰绰有余。 风大哥，我真不是天才。 不远处有学生说话的声音，潘明月是学霸，还挺出名的。风慈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手。 你跟我爸到底是什么关系？ 风慈看他一眼，捏他的脸说， 不会真是我爸的私生女吧？ 潘明月从来不提他的爸妈，风慈有想查过，可是没有什么头绪，风楼城似乎有意掩盖。潘明月本来想说明天家长会的事，风慈提起这个，他又咽下到嘴边的话，低着头，眉眼暗淡。星期六，高三家长会。家长会，学生也是需要到场的，只是学生站在走廊或者教室后面，家长坐在教室里对应的学生位子上。宁晴今天特地换了一套当季新款的衣裳，晴雨挽着她的胳膊下了车。黑色的宝马在前面一辆卡宴的掩盖下并不多引人注目，校园里到处都是带着父母的高三学生，宁晴端着表情。她给晴雨开过家长会，基本上每年一次，每回她带着晴雨来学校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会行注目礼。带着晴雨走进学校大门，他脸上的笑容刚带上，就听到不远处的声音。 秦冉的爸妈竟然没来？ 妈，我还想带你去见我未来岳父或者岳母的。 爸，秦冉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小花，待会儿散会，我带你去看九班的神仙板报，就是他找人做的。 然后，人潮一阵涌动。 后面又有一个学生把宁晴二人给挤到一边，手里拿着手机，激动地喊着，追星似的说道： 哎，真的是秦冉的哥哥吗？他哥哥长什么样的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